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23章《圣诞舞会》第66集。 老师们给四年级学生假期里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，但是学期结束后，哈利根本没有心思做功课。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，他和大家一起尽情玩耍。格兰芬多塔楼里的人几乎和放假前一样多，而且塔楼似乎缩小了，因为住在里面的人都比平时吵闹多了。弗雷德和乔治的金丝雀饼干销路很好，在刚放假的一两天，动不动就有人呼的一下全身长出了羽毛。不过很快，格兰芬多的同学们就吸取了教训，对别人递过来的食物非常警惕了，以免中间藏着一块金丝雀饼干。乔治很信任地告诉哈利，他和弗雷德正在研制另一种新产品。哈利告诫自己，以后千万不能接受弗雷德和乔治递过来的任何东西，哪怕是一个土豆片。他仍然没有忘记达利和肥蛇太妃糖的事。大雪纷纷飘落在城堡和场地上，布斯巴顿那辆浅蓝色的马车看上去像冬天里一只挂霜的大南瓜，旁边那个撒了糖霜的姜饼小房子便是海格的小屋。德姆斯特朗大船的船舷上结了一层冰，变得光滑透亮，帆锁上也染了一层白霜。下面厨房里的家养小精灵忙得不亦乐乎，准备了多种口味的热腾腾的炖菜和甜美的布丁，只有芙蓉德拉库尔能找到借口抱怨几句。 霍格沃茨的食物都太油腻了。 一天晚上，他们离开礼堂时，罗恩躲在哈利身后，生怕被芙蓉看见。听见芙蓉皱着眉头这么说， 我的礼服长袍都要穿不下了。哦，那可太悲惨了。 赫敏看着芙蓉走出礼堂进入门厅，毫不客气地说， 她自我感觉真的很好，是不是？ 赫敏，你要跟谁一起去参加舞会？ 罗恩问。他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向赫敏提出这个问题，指望他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一惊之下说出实话。可是赫敏只是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， 我不告诉你，你会取笑我的。 你在开玩笑吧，维斯莱。 他们身后突然响起马尔福的声音， 怎么居然有人邀请那家伙去参加舞会，那个大板牙泥巴种。 哈利和罗恩猛地转过身，赫敏却朝马尔福身后的什么人挥手致意，大声地说， 你好，穆迪教授。 马尔福的脸刷得白了，往后跳了一步，慌里慌张地四下张望寻找穆迪，却见穆迪还坐在教工桌子旁吃他的那一份炖菜呢。 你是个浑身抽搐的小白鼬，是不是马尔福？ 赫敏尖刻地说完，便和哈利罗恩走上大理石楼梯，一边开心地放声大笑。 赫敏， 罗恩说，侧过脸望着他，突然皱起了眉头， 你的牙齿 怎么了？ 赫敏说， 我的天，他们不一样了，我刚注意到。 他们当然不一样了，怎么，你指望我一直留着马尔福给我的那些大长牙吗？ 不对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跟马尔福给你施那个魔法钱的样子也不一样，他们都整整齐齐的，而且大小也正常了。 赫敏突然非常调皮的笑了，于是哈利也注意到赫敏的笑容确实和他记忆中的大不一样。 是这样的，我去找庞弗雷女士缩小那些中了魔法的长牙时，她举着一面镜子对我说，当牙齿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时就叫停。 赫敏说， 我就让她做过头了一点。 她笑得更开心了。 爸爸妈妈不会高兴的，好多年来我一直劝说他们让我把牙齿缩小，但他们希望我坚持戴那套钢丝脚齿架。你们知道，他们都是牙医，认为牙齿和魔法不应该。哎，快看，小猪回来了。 罗恩的小猫头鹰在挂满冰柱的栏杆顶上疯狂地扑扇翅膀，他的腿上系着一卷羊皮纸，路过的人们都指着他哈哈大笑。一群三年级女生停下脚步说， 哦，快看那只小不点猫头鹰，它多么可爱呀。 这只小笨鸟， 罗恩咬牙切齿地说，三步并作两步赶上楼去，一把抓住小猪。 你应该把信送给收件人，不能在这里炫耀。 小猪高兴地叫着，脑袋从罗恩的拳头上伸出来。那些三年级女生似乎都吓坏了。 快走开！ 罗恩恶狠狠地对他们说，一边挥舞那只捏着小猪的拳头。小猪扑扇着翅膀，挣扎着朝空中飞去，叫得比以前更欢快了。罗恩从小猪腿上扯下小天狼星的回信， 给，拿去吧，哈利。 罗恩压低声音说。那些三年级女生正在散去，一个个都显得很气愤。哈利把信塞进口袋，然后三个人匆匆赶向格兰芬多塔楼去看信。公共休息室里的每个人都忙着释放假期里多余的精力，根本顾不上观察别人在做什么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避开众人，坐在一扇正被大雪慢慢覆盖的昏暗的窗户旁。哈利出声地念道， 亲爱的哈利，祝贺你成功穿越了树峰。那个把你名字投进火焰杯的人，不管是谁，现在心里都会感到很不是滋味了。我本来想建议你使用一种眼疾咒，因为眼睛是龙最薄弱的地方。 克鲁姆就是这样做的， 赫敏低声说。 但你的办法更妙，我十分欣赏。不过千万不要沾沾自喜，哈利，你只完成了一个项目。迫使你参加三强争霸赛的人不管是谁，他要想置你于死地还有很多机会。提高警惕，特别是当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人在场的时候，随时保持警醒，使自己避免一切麻烦。保持联系，我仍然希望你一有异常情况就写信告诉我，小天狼星。他说话的口气和穆迪一模一样， 哈利小声说，一边把信重新塞进长袍里面。 随时保持警醒，就好像我整天闭着眼睛走路，总往墙上撞似的。 可是他说的对啊，哈利， 赫敏说， 你还有两个项目要完成呢，你真的应该看看那只金蛋，琢磨琢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 赫敏，时间还早着呢， 罗恩把他驳了回去。 想下盘棋吧，哈利。行，没问题， 哈利说。他转眼看见赫敏脸上的神情，赶紧又说， 好了好了，这里乱成这样，我怎么可能集中思想呢？在这些噪音中，我连金蛋的叫声都听不见 啊。你说的也对， 赫敏叹了口气，坐下来看他们下棋。最后罗恩用一对横冲直撞的兵和一个心狠手辣的主教将死了哈利，场面惊心动魄。